Thank you. 姑啊，你快救救受苦的乡亲，救救全儿吧。 毁了你妈妈的龙鳞。 之间全变化时，你奶奶一气而死，撇下你这不满周岁的小船。

袁仲生。 干爹！ 吴大人因何闯殿？ 无名为圣上分忧，前来献龙心。 龙心，吴大人，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。 舍子报圣恩恩， 吴大人，您请。鸟之将死，其名也哀。这孩子哭得怪可怜的。我说来呀，把那小瓶拿来，给孩子瞧瞧。

参堂官啊，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去幸福谁满金山 是何英、毛威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事，裤子你爸爸劝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一片真情天知道，几人甜言蜜语呀亲儿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手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